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北京正国中西医结合肿瘤医院，电话6785-6677。 三伏苦暑天，嗓子晒冒烟，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脚上踏了板，手里把脚扇，就等老爷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孔子河边耍儿戏，路灯底下敲三尖，点上冰皮羊肉串，做点毛豆小凉菜，周边开着花夹子，夏天自由大得乐趣，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晚我们说电影，今晚我们说电影。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今晚我们说电影， 五月可以说是美国漫威电影宇宙影迷的狂欢月，因为近十年以来很多漫威新片都是在五月份公映的。2018年5月11日，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在中国公映，这是漫威电影宇宙10周年的历史性集结，也是漫威电影宇宙的第19部影片。十年间，漫威打造了一个宏伟的电影宇宙，塑造并重新定义了超级英雄。十年布局，巅峰一役，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有将近60位超级英雄汇聚，无疑是一部史无前例的超级英雄电影。那么这部电影剧情承接了雷神三、诸神黄昏和银河护卫队二。那么雷神三、诸神黄昏您看了吗？大家晚上好，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殷超。今天我们在黄金强档单元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漫威科幻动作影片雷神三、诸神黄昏的故事。这部影片改编自北欧神话中的著名情节，诸神的黄昏本是一连串巨大的浩劫，包括造成许多重要其死亡的大战，其中包含奥丁、索尔、海姆达尔、洛基等。经过无数的自然浩劫，整个世界沉没在水底，然而最终世界复苏了，存活的神与两名人类重新建立了新世界。然而雷神三、诸神黄昏这部影片则是主打阿斯加德雷电之神的回归，故事一方面取材北欧神话中的诸神的黄昏篇章，一方面与后面的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接轨。好的，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分享雷神三、诸神黄昏的故事。 流行时尚，电影院线说了算， 话题谈资，电影票房说了算， 热门佳作，潮流新宠， 影展巨制，再铸辉煌，黄金强大。 雷神三、诸神黄昏的剧情承接美国队长三、内战和奇异博士。在美国队长三、内战的片尾彩蛋中，钢铁侠提到了雷神返回了阿斯加德，而黑寡妇透露浩克驾驶飞船离开的线索。在奇异博士的彩蛋中，则是雷神和奇异博士见面的情节。影片的故事开始在索科维亚战役2年后，雷神索尔假装被火焰巨人索尔特尔抓住，进入到他的老巢，并被绳索捆绑倒悬在一片废墟之上。索尔神情自若，仍然在和索尔特尔谈笑风生。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呢。 哦不，索尔被抓住了，这到底什么情况？ 有时候要想弄清某人是怎么回事，就得被抓起来才行。说来话长，总的来说我算是个英雄吧。我在地球上待了一段时间，和机器人干仗，拯救了几次世界，然后我去宇宙那里搜寻那些有魔力的无限原石什么的，一无所获。后来我就在不经意间踏上了一条死亡和毁灭之路，然后我就被关在这儿了。再后来我就遇到了你。你觉得我们还得待多久？ 索尔特尔放下绳索，索尔被置于一片火海之上，远方传来索尔特尔的声音。 索尔，欧丁之子。 索特尔，你这个王八蛋，你还活着？我以为我老爸早就弄死你了呢。那是50万年前的事吧？ 你做梦吧，在还没有完成毁灭你的家园之前，我是死不了的。 你要这么说还挺有趣的，因为我最近一直都噩梦不断，梦见阿斯加德变成了一片火海中的废墟，而你索尔特尔就站在废墟中央。 你已经看到诸神之黄昏了，阿斯加德的陷落，伟大的预言就要实现。 稍等一下，我这就转过来，我觉得咱俩之间还挺有共同语言的呢。好了，你跟我说说诸神之黄昏是怎么回事。 我的时机已经到来了，当我的皇冠与永恒的火焰重聚之后，我的力量将会完全复苏，那时我将君临群山之上，把我的利剑深深插入阿斯加德。 等等，别急，我保证没动是这玩意儿自己在动。真不好意思。好了，所以我的理解是，你要把你的皇冠放到永恒火焰里，然后你就会变成一座房子那么大。 是一座山。 少点，在阿斯加德隔绝的那个永恒火焰。 欧丁现在不在阿斯加德，你现在也不在，这正是王座空虚之时。 好吧，那你的那个皇冠在哪儿？ 这就是我的皇冠，是我力量的源泉。 那是皇冠？我还以为是一道巨粗的眉毛呢。 这是皇冠。 不管怎么说，好像我要阻止诸神之黄昏，就得把那玩意儿从你脑袋上弄下来。 但是诸神之黄昏已经开始了，你根本无法阻止它。 说老实话，我还真挺期待看你变成巨人，然后放火把星球烧了。可实在不好意思，我得选择后备计划了。我要挣脱这些锁链，把你头上的玩意儿弄下来，存在阿斯加德的宝物库里。 你阻止不了诸神之黄昏，还不死心吗？ 因为英雄都是这么干的。 这时索尔张开了手，他的神锤飞奔而至，他也趁势挣脱了绳索。 好了， 索尔一鼓作气发挥雷神的神力，干净利落地杀掉索尔特尔，然后回到神域阿斯加德。已经有些时候没有回阿斯加德的索尔，从新看门人斯特尔奇口中得知，此前一直忠诚的看门人海姆达尔竟然被奥丁指责玩忽职守，而且在审判前潜逃。索尔疑心重重，知道这一定是那个狡猾的弟弟诡计之神洛基在耍花样。索尔来到皇宫，当着众人揭穿了洛基的幻想。原来众神之王奥丁在妻子去世后意志消沉，神力几乎油尽灯枯，没想到洛基在此时还趁火打劫，篡权夺位。随后洛基在索尔的质问下带他去找奥丁。这时他们遇到奇异博士史蒂芬，史蒂芬施法打开时空门，手一挥将索尔和洛基推了进去。时空门在背后关闭，索尔抬眼看到父亲就站在海崖边，望着无边的大海。 父亲，看看这个地方，太美了。 父亲，是我们， 我的儿子们，我在等你们。 知道，我们是接您回家的。 回家？对，你的母亲她在召唤我，听到了吗？ 洛基，停止你的魔法。 摆脱你的魔法还挺不容易的，弗瑞卡一定会很骄傲的。陪我坐会儿，我的时间不多了。我知道我们让您失望了，但是我们会改正的。是我让你们失望。诸神之黄昏已经降临了。 我阻止了诸神之黄昏，我干掉了索尔托尔。 不，已经开始了，他要来了。我用尽我的一生去阻止他，但我时日不多了。我不能继续阻止他了。 父亲，您说的到底是谁啊？ 死亡女神嗨了，我的第一个孩子，你的姐姐。 我的什么？ 他的野心大到我无法控制，我阻止不了，于是我囚禁了他，把他关了起来。他吸取了阿斯加德的力量，一旦他到了那里，他的力量将会无穷无尽。 无论他是什么，我们都能一起阻止他，我们可以一起面 对。不能，我已经在另一条路上了，你们得独自面对了。我爱你们，孩子们。看那边。记住这个地方。家园。 说完这些话，奥丁化为星辰，随风而逝。正如奥丁所说，奥丁神力消逝，释放出了死亡女神。一身黑衣战袍的海拉踏着乌云出现在索尔和洛基的面前。素未谋面的家人相逢，却没有半点激动兴奋之情。 他已经死了，我挺想亲眼看着他死的。 你就是嗨了。我是索尔，奥丁之子。 真的吗？你和他一点也不像。 也许我们可以商量商量。 你倒挺像的。跪下。 你说什么？ 跪下。在女王面前。 我可不这么觉得。 索尔一甩手，带着索尔愤怒力量的雷神之锤径直向海拉飞去。但海拉视若无物，单手抓住锤头，毫不费力就将无坚不摧的雷神之锤捏碎弃于地上。 这不可能啊。 小可爱，你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可能。 九大世界的最强武器就这样被毁，洛基已心生惬意。在看到面目狰狞的海拉手持双剑走来，洛基更是吓破了胆。他大喊着命令斯科尔奇打开彩虹桥，结果是索尔、洛基连海拉三人被同时传送回阿斯加德。索尔来不及阻止，天空一道闪光照在了三人身上。时空隧道里飞速移动的索尔低头看到海拉狞笑着紧追而来，洛基被他一拳打中，惨叫着坠出了时空隧道。索尔徒劳地阻拦着海拉，却被一脚踢出了隧道，只有海拉来到了阿斯加德。时空隧道之外是无尽的宇宙，索尔坠落到像是全宇宙的垃圾场的陌生星球。这时一艘飞船从天而降，喝得醉醺醺的女驾驶员瓦尔基里走了下来。这里是宗师的萨卡星球，最受欢迎的娱乐就是勇士竞技，只要能找到优秀的斗士，宗师就会出高价收购。瓦尔基里正是看中了强壮的索尔，索尔也成了他的猎物。宗师是宇宙长老之一，是萨卡星的奠基人和冠军之战的缔造者。瓦尔基里是他最喜欢的拾荒人，因为瓦尔基里带来的永远是最好的东西。比如眼前这个浑身肌肉的家伙，目前的冠军战士就是瓦尔基里送来的，而这个自称雷神的家伙绝对与冠军战士旗鼓相当。 宗师毫不吝啬地支付了让瓦尔基里满意的价钱。被囚禁在座椅上的索尔根本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只好自我介绍了一番。 我的名字叫宗师，我掌管着一个名为冠军之战的小小滑稽秀，参与者都是那些从四面八方赶来的不情愿的家伙，而你，我的朋友，将是新出场的人物，你意下如何？ 我们不是朋友，我对你的破烂比赛没兴趣，我要回阿斯加德。 阿斯缺德？ 可让索尔惊讶的是，他看到洛基就在不远处，正与宗师的其他宾客谈笑风生。洛基也没想到会在这里见到索尔。他在几周前调到了萨卡星，凭着三寸不烂之舌讨得宗师的欢心。 洛基，洛基，快过来，过来！洛基， 干嘛？干嘛？ 你还活着？ 当然，我当然还活着。 在这儿干什么？ 你说在这儿干什么？我们困在这椅子上了。你的椅子呢？ 我没椅子。 赶紧把我脱身！ 我不行， 把我弄出去！ 我不行。 你说什么？ 我和这个人成了好朋友，他叫宗师。 他是个疯子。 我得到了他的帮助，彩虹桥几周前就把我放这儿了。 几周前？ 对， 我才刚到这儿。 他们在说什么？ 时间在这些地方的作用不同，在其他的世界我可能得有上千岁了，但是在萨卡。无论如何，你得明白，你刚才自称你自己是雷人， 雷霆之神。你告诉他， 我这辈子从来没见过这个人。 他是我的弟弟， 我是领养的。 他能当个战士吗？ 把这玩意儿从我脖子上弄走，你就知道了。 听听他在威胁呢。嘿，小火花，我们谈个条件。如果你想回到那个阿斯堡格的地方， 阿斯加德， 任何击败冠军的挑战者都将赢得自由。 行，那就快告诉我我的对手在哪儿，让他过来。 这才是挑战者该有的样子。你的对手，往这边走，雷人。 啊，罗给。 索尔被关到竞技场的等待区，那里堆满了失败者的尸体，还喘着气的只有石头人科恩格和有两把手刀的虫子战士米克。科恩格和米克是用来暖场的表演型斗士，能活着坚持到下场就已经很不错了。索尔却是要拿冠军，重得自由身。踏入竞技场，索尔看到宗师引以为傲的冠军战士就是奥创之乱后失踪的绿巨人浩克。愤怒的绿巨人在观众的助威声中扑了过来，他以排山倒海之势将索尔远远地撞了出去。天人交战让观众几乎疯狂，坐在贵宾席的宗师也甚是得意，只有一旁的洛基忐忑不安。雷神毕竟是雷神，发起脾气来连浩克也不是对手。可宗师暗使手脚，索尔输掉了比赛，并被关进了浩克的房间。原来在将奥创带回索克维亚后，浩克自知无法控制自己的愤怒，必会对人类造成极大伤害，于是他选择了自我流放，结果阴差阳错地来到萨卡星，被瓦尔基里卖给了宗师。心急如焚的索尔召唤海姆达尔，了解到阿斯加德的危机。在与死亡女神海拉的作战中，阿斯加德军团全军覆没。海拉还打开阿斯加德地下深处的墓穴，用永恒之火复活了曾经追随他征战宇宙的幽灵军团。看门人斯科尔奇第一个投靠了海拉，成为他的行刑官。民众陷入恐慌，纷纷躲进深山避难。为了阻止海拉带领幽灵军团攻打九大世界，海姆达尔偷走了能够开启彩虹桥的彩虹之剑，而这也引来了海拉和幽灵军的追杀。阿斯加德情况危急，情急之下，索尔请求浩克帮助他逃离萨卡星。随后索尔和浩克找到了瓦尔基里帮忙。瓦尔基里是阿斯加德女武神，经过索尔的再三游说，他终于和班纳驾驶飞船与海姆达尔会合，尽量撤离民众。而索尔也顺利回到阿斯加德，他坐在王位上，手持父亲的永恒之枪，一下又一下地敲击着地面。海拉感应到了这种气势，赶回皇宫看看自己的弟弟想弄出什么把戏。索尔尽力为海姆达尔争取时间，但实力相差悬殊。海拉刺瞎索尔的右眼，像小鸡一样把他拎出宫殿，看看彩虹桥上发生的事情。 只见海姆达尔想带领民众穿越彩虹桥前往其他世界，却被幽灵军包围。班纳化身为浩克，与瓦尔基里大战幽灵军，可仅仅三人怎么可能挡得住潮水般的幽灵军团？突然半空中出现一艘巨大的运输舰，原来洛基眼见萨卡星已非久留之际，便假装成被压迫的奴隶，领着一干起义军偷了宗师的运输舰，回到了阿斯加德。此时此刻，洛基成了阿斯加德的救世主。巨大的运输舰能容下所有难民，而起义军的火力足以掩护难民上船。海拉见状大怒，是要将所有人斩尽杀绝。失去了一只眼睛的索尔反而看得更清楚，想得更明白，有人民的地方就是阿斯加德，只要能保证人民的平安，就算这里成为废墟也能重建。想到这里，闪电之力再次充满全身，索尔已不再需要雷神之锤，一道霹雳划破天空，击飞了海拉。随后他纵身跃向彩虹桥，整个幽灵军队在他面前就如蝼蚁一般，最后只剩下索尔、洛基和瓦尔基里面对海拉。 我觉得应该解散报仇者联盟了， 接着用闪电劈他。 我刚才用了有史以来最大的闪电劈他，他毫发无损。 我们只需要拖着他，让大家安全上船。 没那么简单，海拉在阿斯加德的时间越长，他就会变得越加强大，他会追杀我们，我们得在这儿解决了他。 我们该怎么办？ 我可不玩救命了。 阿斯加德不是个地方，他是人民。 Loki， 这件事情跟阻止他们无关，是我们要制造诸神黄昏、地下宝库、索尔特尔王冠唯一的办法。 这想法够疯狂的，但是我喜欢。 好了吗？ 你先来。 与此同时，洛基进入宝库，将火焰巨人的皇冠放置在永恒之火上。正如预言所说，被永恒之火复活的苏尔特尔如山峰般高大，挥舞着目光之剑，将阿斯加德夷为平地。毁掉了阿斯加德，海拉也就永远失去了力量。透过运输舰的舷窗，索尔望着阿斯加德化为灰烬，知道重建家园已不再可能，但只要人民在，阿斯加德就在。索尔坐上王位，领导人民前往地球寻找新的家园。 电影是梦想与现实的碰撞。 你已经有了洞察力，你有。 电影是光与影的交流。记忆中的过往，幻想中的未来。今晚我们说电影，精彩上映。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依然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的是美国漫威影片《雷神三：诸神黄昏》的故事。需要说明的是，《雷神三》是雷神系列的大结局，这部影片故事的续集将直接接入的是2018年5月11号上映的《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另外，这部影片一共有37个彩蛋，而最后的片尾有两个，一个在演员表过场动画结束之后，第二个在全部字幕结束之后，并且最后有字幕显示雷神将会在复仇者联盟三无限战争当中回归。另外值得一提的是，片中出现的插曲名叫移民之歌，是英国摇滚乐队齐柏林飞船的名曲。那么这首歌呢，在其中两次重要大战时都出现，也为影片奠定了一个基调。节目最后我们一起来分享这首移民之歌。这里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我是英超，代表制作人小强、录音师乐乐，感谢各位收听。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广播剧场。 坐坐音乐厅，里九外七皇城寺，太阳东升西行，九门八点一口钟，听我说说分明。圆潭看樱花，兴山拍红叶，朝阳公园美女，三里屯听音乐，牛街烧炖爆肚，烤鸭不用蘸醋，冬天吃糖葫芦，涮羊肉最舒服。打车方便，公交便宜，地铁去哪儿都行。如果您要腿着，非常保护环境。一周工作五天，一天不能开车，道路畅通，心路畅通，促进和谐安定。马门上的长安街上灯火十分辉煌，公交车站等车队伍排成了一行行。您先请吧 ，Lady First 了。Good morning, how are you？ 您了吃了吗？学雷锋，树新风，爱国还要创新，我参与，我奉献，包容还要厚德。学雷锋，树新风，爱国还要创新，我参与，我奉献，包容还要厚德。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温馨提示，面对雷电暴雨，请大家不要惊慌，行人朋友不要在树下避雨，不要在空旷处击打手机，驾车的朋友请减速慢行，听从交警的疏导，让我们有序和谐的共建幸福生活。 中青旅遨游网百团大战打响啦，百余个出行团期，5月1日至20日，报名立减高至5000元，带着宝贝体验古欧洲皇室生活，赴南极洲巡游，去肯尼亚追踪珍奇动物。暑期11线路预售均已开启，名额有限，快去中青旅遨游网报名吧，赶紧拨打400-600-6666或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的家庭旅行，3w.aoyou.com。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了， 管家帮免中介费和管理费啦， 月嫂、保姆、保洁、家政服务就找管家帮，免收中介费、管理费，省钱又安心。 管家帮不